我的完美。

把生命一半给你，我便不用承受你的失去。有时候照着镜子都不相信，你何时成为我的唯一？镜子都不相信，你何时成为我的唯一？ 是许茹芸半首歌，这首歌的词曲呢都是袁惟仁一手来包办的，也是许茹芸演绎的呢很少有的一首甜蜜的情歌，是唱给自己另一半听的。在许茹芸之后呢，这个小节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万芳这首歌《收信快乐》。 信箱没有你，写着最近街上看不见你多情的人，只有走在晨昏情雨里，我这孤单的灵魂过着另一个早晨。无聊的麻雀停在电线